攻读《欧瑟亚先知书》第九章。以色列，你不要高兴，不要像义民一样狂欢，因为你行了淫，离弃了你的天主，在所有的禾场上只是喜爱淫资。禾场与榨酒池不再认识他们，新酒也要拒绝他们，他们必不能在上主的地方居住。厄弗拉因必要回到埃及，且要在亚述吃不洁之物。他们不能再向上主奠酒，也不能再向他奉献自己的祭品。他们的饼好似丧饼，凡吃这饼的必受玷污，因为他们的饼只可为他们自用，不能带进上主的殿内。那么你们在圣会之日，在上主的节日可做什么呢？因为看，他们由毁灭里逃走，埃及要收集他们，摩夫要埋葬他们，他们珍贵的银器将为吉里所承受，他们的帐幕将被荆棘所占有。惩罚的日子来了，报复的日子到了，以色列要喊说，先知是愚人，受灵感的人是疯子。是，这是因为你的过犯繁多，因为你的罪恶重大。厄弗拉因窥伺先知的帐幕，在他的路上处处布下了罗网，在自己天主的殿内只有敌视。他们穷凶极恶已达到极点，就如在基贝亚的时日一样。上主必不忘他们的罪孽，必要惩罚他们的邪恶。我发现了以色列，就如旷野中发现了葡萄，看见了你们的祖先，就如在无花果树上看见初熟的果实。但当他们来到了巴尔培奥尔时，便将自己献给了可憎之物，使自己也成了可憎物的，如他们所喜爱的邪神一样。至于厄弗拉因，他们的光荣就如飞鸟飞去，必不生产，不怀胎，不妊娠。即使他们把自己的子女养大，我也必使他们丧亡，一个不留。即使我舍弃他们，他们才是有祸的。厄弗拉因，一如我所见的，必使自己的子女成为猎物。厄弗拉因必把自己的子女交出屠杀。上主，求你赐给他们，赐给他们什么呢？要使他们荒胎乳干。他们所行的一切恶事全在基尔加尔开始，因此在那里我就恨了他们。为了他们的恶行，我必将他们从我的家里赶出去，我不再喜爱他们，他们的首领全是叛徒。厄弗拉因受了打击，根子也干枯了，再不能结果实。即使他们生产了孩子，我也必将他们的宁心儿杀死。我的天主必要抛弃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他，他们必要在各民族中漂流。